我多么想和你见一面，看看你最近改变，不再去说从前，只是寒暄，对你说一句，只是说一句，好久不见。

从何而来？ 不得不爱， 抱着悲伤从何而来？ 不得不爱， 否则我就失去未来。 好像身不由己，不能自己很失败，可是每天都过得精彩。

着掌心不需责任，一起若曾远近，无疑的开始 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任何的疑问，这是爱，

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间的灯统统打开，电视锁定娱乐台，其实不算寂寞难耐，只是我怕静下来。每个朋友都约出来，随着音乐忽然摇摆，心情就可以漫天过海。排队的人们表情像扑克牌，天姿摆开，听起来像花朵精彩。忘记了爱，忘记悲哀，任凭别人笑我痴呆，时间匆匆没空感慨，不如只叫痛快。我忘记了爱，忘记失败，任凭自己放浪西海，眼泪都藏起来，强颜欢笑抵挡，快乐那么快。 Oh no, 来不及爱，几天自己安排，会用工作填补空白，郁闷不如敞开胸怀，忧伤会被快乐淘汰，相聚又分开，有人走有人来，空杯排桌开，陪着我到天色都泛白。爱，忘记悲哀，任凭别人笑我痴呆，时间匆匆没空感慨，不如只叫痛快。我忘记了爱，忘记失败，任凭自己放浪形骸，忘了你已离开，忘了我也忘了曾相爱。即使说最美景没飞行，洒了金山杯也是一种完美，无论过程多么迂回，总是会殊途同归。忘记了爱，忘记悲哀，抓不住的可以放开，时间匆匆没空理睬，这也不算太坏。我忘记了爱，忘记失败，也忘了对自己交代，过去可以推开，可我已想起你就停不下来，爱痛到忘了愉快， 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去过广袤无垠的冰雪世界吗？这个冬天来一场银色赤峰自驾之旅，让我们一起在一望无际的冰雪大草原上，享受心灵的震撼，感受蒸汽机车穿越时空的轰鸣，还有森林滑雪场的刺激，达里湖冬捕的乐趣，以及趣味十足的银冬骆驼节，更多有意思的活动等你来哟！赶快拨打自驾热线010-5175-1969。 景区发展缺资金，景区缺游客，景区想转让，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。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，强大的媒体平台，专业的营销团队，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。咨询合作热线：133-0112-5069，133-0112-5069。 今天我开始属于我自己，如果犯错要自己承担。 有一个愿望看来有一点疯狂，哪怕遇到也要在路上。 害怕有一天我会变成你，虽然前路没有微笑的方向。 害怕有一天我会失去了梦想，无论怎样我不熄灭灯光。 与众不同的飞翔，与众不同的生长， 哪怕在角落里独自芬芳，也选择倔强的伤。 与众不同的理想，与众不同的迷茫， 哪怕有人问起我的悲伤，我选择快乐的脸庞。 害怕有一天我会变成你，虽然前路没有微笑的方向。 害怕有一天我会失去了梦想，无论怎样我不熄灭灯光。

里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相伴。